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 大家好，早晨，翻到嚟 My Radio 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啦。今日系几多号啊？ 今日系 十八号 。 大家几号都唔知道添咁样。咁因为今朝早咧系都系一样咁冻，咁所以咧，汤姆你嗰只眼灯可唔可以推中间少少？同埋我哋好似坐得怪怪地咁样。 系咪要咁样 friend 咁样咁样好啲？ 我好似坐开少少好。今日你 Christine 你劲啊，你劲啊，你寻日立大功啦、啊。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爭一樣嘢係，即係喺我 好掛住你咯，係咪？ 係咪？ 係啊，琴日我 expect 你 喺。我知啊，你哋七點幾係咁揾我，點解咁多人揾我？琴日因為尋日啦，咁啊，尋日喺立法會嗰個嘅即係葫蘆底啦，都係呢個反網絡廿三條嗰個集會啦。咁咧，本來咧，我哋即係即係我哋都已經係計劃咗喺呢一個葫蘆底下面做熱血政治，即係我啊，因為我係主持啊嘛。 煲底通常 係啊，我喺個煲底啦。咁下面就做呢個熱血政治嘅直播嘅。咁咧但係大家搞錯咗啦。咁其實我係要走去普羅嗰度去做錄音，唔係去做 live 啦，做節目啦，咁就見過研習班啦。咁結果我唔得啦。咁但係後來即係同一時間，四眼哥哥都係有一啲突發嘅事情，咁所以唔得。咁結果喺個節目裏面，我哋又冇曬主持喎。咁唯有硬住嘅就係要揾阿 Christine 本身係示威者嚟噶嘛。 我由头系啊，我系示威噶。 唔系啊，唔系话你系示威者。 我琴日系去示威噶，我都冇攞记者证。 哦，咁啊系， 系啊， 系。 我都冇采访任何人，我只不过同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咧，系因为好即系好多人可能会混淆咗究竟我琴日去示威定去采访啦。吓、啊，咁其实简单啲嚟讲，我系去示威嘅。咁但系黄杨达就采访我示威嘅过程，即系你可以 put it this way 嘅。 唔系佢黄杨达去承认咗去做啦。不过我想讲咧，即系今日嗰啲报纸报道咧，就黄杨达名都冇嘅，系佢公开承认嘅话，啲报纸都系特登忽略佢嘅咁。咁但系想讲即系嗰个啲报章啦，点样报道翻嗰个事态之前咧，咁我哋系有一样嘢要讲翻先嘅。咁啊，今日第一节咧，首先咧就讲翻就系我哋其实寻日嗰个焦点去晒屌民主党嘛， 即系本唔系就阿黄碧云同阿毛依依， 黄碧云啦、啊，毛依依啦、啊，跟住临尾夜晚嘅时候，呢一个阿袁秋谂住攞尾彩都攞唔到，都失败咗。即系袁秋自己走去见到阿黄碧云，你点票都点得咁，点人数点得咁。 黄碧云献出佢嘅第一次， 系啊，佢见到 即系蒋丽云又急不及待又想献出佢嘅第一次。 你大家明白佢哋 第一次去点人数？ 你明白嗰几个八婆会馆嗰几个人咧，都系争阿教主噶嘛，即系争宠啊，争咗佢你只狗仔。 佢一定系集体玩紧起飞船。 我觉得你系。 我玩紧起飞转，真系住付出第一次。 太过啲人唔好咁讲，你搞到阿教主而家啱啱做完手术，你搞到佢谷，即系你明唔明啊？ 气氛 得滞，依家搞到影响只眼唔系咁好，你明唔明？ 即系你讲紧系讲起啲个八婆嗰啲几个人啦。 咪系成日话佢争重，又话献出第一次，因为嗰啲记者都有问翻阿教主话。哦、啊！黄碧云话俾咗第一次你咯，跟住教主系只头， 教主呆咗五秒钟啊， 跟住即刻转头走， 鬼搭都费事搭， 黐捻线， 但系 坐 你都戇鸠。 唔系咁啊！琴日啦 ，Christine 就劲啦，威武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个威武嘅就系佢基本上系路啤咧，就已经啤咗。你係路啤嘛？啤死咗村长。 唔系，系嗰个冲突完咗之后，吓咁嗰啲。即系阿督灰尘啊，督灰尘同黄浩铭咧就喺度串公公，喺度离远咧离咗成十尺远咁样咧， 就喺度啤住我。 今次啲中二生嘅， 系啊， 啲中二生都好。 跟住我咪啤翻佢，我啤翻佢又唔敢过嚟。 即系通常望咩望望咩望望你阿妈食屎啊嗰啲。 啤咩啤？即系啤咩啤？即系好幼，即系好咬底。 但系啤你嗰阵时冇讲嘢嘅， 唔敢出声。 系咩？佢唔系话叫你报警嘅咩？ 咪就係講呢兩個字咯，周圍都係警察，係咪 咁弱雞啊，真係弱嗰啲喎。我想講咧， 我都明啊，村長。 我想講咧，黃浩明咧，黃浩明係同我一個學系畢業嘅。 係咯。 係啊，都 係。你學系專出呢啲人嘅。 係專出呢啲咁嘅人。 你個學系出咗交就。 專出呢啲人 嘅。咁我費事批評自己嘅學系嘅，雖然就即係大家明啦，因為梁晶喺度畢業嘅，你諗下我哋嘅校友都係幾咁勁，幾咁威水嘅真係。咁啊，因為今日第一節咧，即係補翻尋日有少少嘅嘢咧。咁啊，尋日個焦點咧，本來咧就應該咧喺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版權大聯盟係一個焦點嚟嘅啊。但係尋佢哋又鬼鬼祟祟開咗個記者會咧。咁啊，我哋自己都係冇乜懷疑到，因為大家知道噶啦，我哋係林毓華講到明噶嘛， 我哋唔係傳統媒體， 佢唔會邀請傳統媒體嘛。但係我哋係傳統媒體嚟噶嘛，我哋有報紙噶嘛，係 啊， 係咪？雖然今個禮拜報紙要遲一個禮拜發，非常之抱歉，應間解釋下同埋講下嗰個情況先。咁但係尋日咧呢一個嘅版權大聯盟咧，咁佢就開咗記者會啦，仲要係晏晝嘅時分啦。咁咧同埋咧嗰個記者會咧，我想講咧，原來 TVB 係直播嘅， 係。 你唔知啊？ 我唔知佢直播喎，原來。 尋日十一點鐘啦，開始就直播啦，喺 TVP 嘅互動新聞台啊。咁但係佢係第二聲道，第二聲道咧喺左下 係啦，咁你畫中畫嗰啲 喺左下角畫中畫直播。喂，嗰個記者會其實係超級多生弊。 都幾多嘅，我哋後屘睇翻都幾多。 因為佢有幾個台直播嘅，有港台沙有台直播啦，有 TVB 嘅互動新聞台左下角直播啦咁。咁咧，尋日呢一樣嘢我哋即係錯過咗、錯失咗啦咁。咁今日咧睇翻報紙報道啦，第一樣嘢蘋果咧呢一個真係客氣喎。蘋果佢咧報道翻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咧嗰個嘅大聯盟嗰個記招咧，佢唔係先報道人哋個記招，先報道熱血時報。 即係嗰個香港版權大聯盟嗰個記招，咁佢就一開始就 呢個蘋果 A4 版嚟㗎， 係幾版嘅啦。關於嗰啲網絡廿三條嘅報導，咁其中呢個 A4 版咧就係呢個香港版權大聯盟琴日嘅記招，咁就話佢先係移師咗去尖沙咀一間酒店舉行啦，咁樣大批便衣咧竟然喺門內戒備，但係咧就未見到熱血時報嘅記者同埋成員嘅現身咁樣。 系咩？梗系啦，我哋走晒立法会嘛，准备去啦，咪嘅。 其咁啊，咁啊，其实因为琴日佢拍片嚟讲系网上啲片嗰啲都系佢哋自己拍翻，同埋 系啊，咁唔系啦，因为咧佢即系琴日呢一个嘅版权大联盟嗰个记者会咧，咁大家都系冇乜关注到啦。咁我哋特登咧，即系揾翻啲片段翻嚟俾大家听下嗰个嘅讲法有几荒谬先。 同埋特别一点，我想讲咧就系你佢咪成班人围住喺度，跟住嗌口号成嘅。 系啊系啊系。 跟住咧睇晕晒咧，我真系唔知道我有冇睇过龙啦吓，但系真系见唔到林毓华。 林毓华潜咗上去， 见唔到林毓华。点解今次因为摆正喺中间就黄龙。跟住隔離咧就李力持，跟住有其他嗰啲嗰啲乜乜影視協會嗰啲人啊，咁樣嗰啲比較大粒嗰啲啦，可能係。跟住但係就係見唔到林毓華。 唔係所以咧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尋日阿黃玉郎同埋阿李力持呢啲兩條友咧，都係嗰個嘅焦點嚟，都係焦點嚟。第一個嘅，不如睇一睇阿李力持嗰個講法先。哇、啊！屌你入流咗啊！喂，第一，咁啊，趁阿淡仔喺度入嘅時候，咁我哋講一講究竟嗰個版權大聯盟個記者會佢嗰個最主要嘅講法係講啲咩咧？那個重點。 個重點嚟講，佢就主要係話去支持呢個言論自由嘅， 同埋 你開支持言論自由開個記者會。开个记者会支持言论自由， 但系咧就力撑呢个版权修订条例咁样。 同埋佢哋系即系嗰个，佢哋有嗌个口号嘅，咁个口号就系、是、好似汤姆咁讲啦，就支持言论自由，打击盗版，支持通过修例草案，就唔接受议员嘅修正案，即系讲到明唔要议员嘅修正案。 基本上你想播嗰几个谋饼嗰啲嘅讲法咧，都系好奇怪嘅。佢就系话支持言论自由，打击盗版嘅，咁其实同呢一个版权修订条例又好似冇乜关系。咁我睇一睇呢个李力持有讲法先。 咦？ 咩料啊？你又话入咗？ 请一下，著名嘅电影监制同导演李力持先生。 Hello, 大家好啊，多謝大家我在這裡啊，衷心感謝網民啊，感謝網絡上面的很多朋友啊，咁啊，因為佢哋喜歡呢個銅鑼灣點秋香啊，國產007咁樣啊，咁啊，所以咧就經常會見到呢啲嘅二次創作啊，咁啊，我自己喺我嘅創作裏邊咧，我都經常會二次創作啊，我亦都係一個支持者啊，咁但係啊，今日咧我哋嘅口號咧嚇，大家留意啊，開頭嗰十個字，好簡單嘅十個字咧，就係、是、支持。言論自由打擊盜版啊！我諗作為業界我係其中一份子咧。我由1988年開始入去亞洲電視嚇，經歷咁多年嘅所謂叫創作生涯咧，我諗都創作咗唔少嘢啊。咁啊，如果打個譬如咧，我係一個媽媽嚇，我媽媽生完個仔之後，你中意二次創作，我點會反對咧？我係唔會反對，我係其中一個支持者啊。咁但係。希望大家明白咧，今次嘅版權修訂條例咧，係對我哋一啲原創者或者對我阿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啊，我生完個仔之後咧，係廿片嘅。你話我唔中意廿片啊，我中意著牛仔褲啊，改咗得唔得？得，梗係得啦。咁但我希望咧，就先保護咗媽媽先咯。啊，我諗大家都唔希望個媽媽咧得唔到保護咧，生咗個奇怪嘅 B B 出嚟啊！到時生咗個掹雞豆皮冇著張，喪心病狂啊，黐 Q 線，咁係咪好鍾意呢？咁跟我再添二次創作呢，咁我喺度咧懇請大家嚇，版權修訂條例並不是惡法，佢係保護我哋原創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基石啦。咁 喺2007年咧，我哋動漫界大概每年營業額咧有7億嘅，咁啊到而家係幾多咧？係都唔超過1億。全部因為咧喺網上咧盜版嘅問題，咁今次2014年咧修訂版權法例咧係可以好好地咧咁保護我哋呢個媽媽嘅，咁啊冇我呢個媽媽咧，又點會有咁多細路仔可以俾到咁多人去欣賞咧？ 咦，你冇攞到黃玉郎佢嗰個講三類人點解反對嗰三類人嗰段啊？喂，冇你講啊，阿湯姆，你知邊？ 唔係佢係主要話反對，即係話佢就講話能如果將呢個條例草案咧稱呼為網絡23條嘅人咧，就主要三類人。第一類人咧就係、是、無知咁樣，第二類人咧就係、是、咧蠱惑嘅人，咁樣即係蠱惑人心嘅人。即係佢個例子係咩？就係、是、啊，好似我哋上次記者會喺度走到嚟搗亂嗰啲咁嘅人啊。 係啦，上次我哋咧諗住咧開嗰個禮拜日開個記者會嚟搗亂嗰班人，嗰啲人蠱惑人心嘅人。 係啦，跟住第三類人咧就係、是、啲腦殘嘅人咁樣。 系啦，咁呢个系黄玉郎嘅生跛嚟。 佢仲话咧，希望尊贵嘅议员就唔系以上嘅三种人，就尽快咧支持呢个草案通过咁话。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讲紧， 即系佢希望啲议员快啲支持草案通过咯。 系，唔系其实咧，阿黄玉郎同埋阿李力持咧，佢哋呢两个咧，真系哇呢、這个真系人渣之中嘅极品嚟、你见到阿李力持咧，佢嗰个咧，即系搞嗰个烂 get 咧。即係佢喺度，佢哋兩個都用個比喻啦，就話喂個媽媽唔喺度嘅話，你點樣保唔到個媽媽就冇個仔啦咁。呢、這個比喻都已經係不倫，即係你話保護版權、版權條例、保護原創者或者保護嗰個版權人，咁古之前我覺得大家都係會同意呢樣嘢喺香港地。但係而家問題嘅就係其實二次創作同盜版兩樣嘢嚟噶嘛，你唔可以將佢簡單嚟嘅就係話啊個媽媽就係咁。咁跟住二次創作嘅話，你就完全抹殺咗二次創作者佢裡面嗰個獨創嘅元素，你冇可能咁講噶。 個咩掹雞豆皮冇姐姐啊，話個跟住話 佢話 K 型嘅 JJ 啦，即係講緊 K 型嘅 BB， 就 K 型 BB 就形容為掹雞豆皮冇姐姐。 係啊，呢個李力持啊，即係你佢最慘嘅就係講完之後，跟住啲記者冇人有反應。 咁啊，真係好難笑嘅，比較差。 唔知做乜好喎咁。咁但係其實呢兩條友咧都已經係即係叫人。揸極品嗰個嘅焦點啊！但你冇諗過就係話喺嗰個山壁裏面，竟然係有一個我哋唔太熟悉，但係其實佢係反而喺嗰個會議裏面係俾呢兩個所謂嘅一個係即係一個其實係漫畫出品人啦、一個就係所謂嘅電影人啦。佢嗰個山壁更加勁噶嘛！我想講咧，嗰個山壁呢個山壁係即係今年年度山壁嚟嘅，就揾阿叫咩啊？周何偉雄啊， 何伟雄嗰三位， 香港国际影视协会嘅常务董事何伟雄。 如果呢个法例过唔到，首先香港就会点啊？变成一个网上盗版之都咯。开会嗰阵时，真系唔好意思，我哋系含泪接受嘅。呢个草案我哋唔系真系认为系净系对版权人，而系俾所有嘅市民系一个好宽嘅豁免。香港嘅版权业可以作主嘅，就自然会作主噶啦。若果佢系要告某一些个别人士而维护佢权益嘅时候，呢个佢权益嚟噶嘛？点解要将佢嘅权益完全放弃呢？咁佢个版权法用嚟做咩呢？唔使啦，不如 copy left 啦，唔系 copy right 啦。 咁你可以见到咧，其实呢三条友咧，基本上咧，佢真系唔知道原来呢一次点解会网民啦，同埋我哋称之为呢个网络廿三条。喺佢哋嘅世界里面，佢哋真系将呢一次版权修订系等同于系打击盗版嘅啫，即系老实地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开个记者会就系话俾你听，我哋系唔识今次嘅版权修订条例。 系啊，咁你啊，头先何伟雄里边我哋播嗰条片咧，头先讲个烂嘅咩 copyright copy left 咧，咁佢其实就系有记者问佢，就话喂，大联盟咧会唔会承诺啊，就会就呢个非商业用途呢就又唔符合呢个豁免嘅二千创作去网络提出即係嘅网民提出控诉呢，即係会唔会话可以唔会咁做呢，承诺唔会咁样做啦，又唔係即係如果你有啲二次创作又唔係豁免㗎啦，佢亦都唔係商業用途嘅，咁大聯盟會唔會承諾喂唔會告佢哋先？你講到咁啦，咁樣咁跟住，所以阿何偉雄就頭先出現咗嗰個點解要講到一定唔做呢？ 唔係你會覺得其實好坦白 講，完全放棄呢個權益呢？ 所以簡單嚟講，呢個記者會咧就係開個記者會話俾人聽，其實我哋真係唔識呢個版權商業條例2014講咩？即係我哋而家大家講嚟講去就係個問題嘅，就係大家關心一樣嘢啫嘛。即係你話係我哋而家譬如鍵盤戰線，或者我哋都係講緊嘅就係有一紮嘅這個我哋會覺得呢一次版權商業條例2014佢有啲灰色嘅地帶啦，稱之為網絡23條啦。但係最主要嗰個嘅重點係講緊嘅係話，我哋會好擔心政府係真係會可以繞過版權人，之後透過個刑事檢控去周圍拉啲示威者喎。咁但係唔係拉示威者，係可以周圍利用可以將呢一個嘅灰色嘅漏洞啊，變成一啲嘅惡法啦。 係。 咁但係你睇到佢嗰個記者會裏面啲班人，其實喺佢哋個世界，佢哋會將譬如我哋關心嘅二次創作啊、戲仿又好、模仿又好、惡搞又好啊咁，佢係同盜版係完全唔識得分嘅喎。 係。咪同埋佢即係佢，因為佢嘅唔識咧，令到佢口號咧，其實係就咁改咗佢嘅意思都係冇問題噶嘛。即係佢係佢口號咁寫噶嘛，支持言論自由，打擊盜版，上決我都支持啊。跟住就支持通過要呢個修例嘅 條例草案， 係咪先？就要接受鍵盤戰士所提出嚟嘅修訂草案咁樣都得噶，係咪先？修訂條件個三大條件啦， 佢個口號固之然啦，固之然唔知做乜啦，支持言論自由打擊盜版呢一句說話就已經令到你嘔嘴啦，啱先？即係我哋其實關心嗰樣嘢，我哋都會係明白嘅。即係你作為一個為香港盜版嘅問題，其實好坦白講，我覺得今日嘅香港而家今時今日嘅盜版問題，相對嚟講係唔太嚴重喎。即係我哋為你諗，你諗 同以前好景嗰度係咁。 係啊，你同早十年前仲係買老翻，仲可以圍到生嘅，即係班古惑仔啊！嚟講嘅話，你同佢講嗰個時代個盜版咪更加誇張。咁但係依家唔係嘛，依家嘅就係話，喂，而家講緊嘅嗰啲嘅盜版邊度嚟嘅啫？咪大陸嘅，大陸唔執法啫嘛。翻牆翻大陸去睇嘅串流電影啊，睇翻大陸嗰啲嘅即係網站去睇嗰啲嘅戲啊、download 啊、下載，其實。同喺香港其實你好難喎，已經 唔係咁就咁講啦。我覺得即係就算點都好，即係話香港可能而家相對以前嗰個盜版冇咁猖獗咁講，但係依然有存在啊嘛。咁我係 絕對支持， 唔係咁絕對支持啦，當然啦。 但係而家談論緊由頭到尾， 都係二次創作咩？你明唔明？ 呢個網絡廿三條嘅意思就係、是、就唔撚係你講嗰個所謂純粹打擊盜版嘅問題，亦都唔係牽涉啊！我哋全部人，你問鍵盤戰士啦，鍵盤戰士都話俾你聽，佢哋係支持打擊盜版嘅，係咪先？你問琴日在場啊，知份黃碧雲啊，我講埋黃碧雲啊，佢都會話俾你聽，佢支持打擊盜版嘅，係咪先？咁點？但係問題，而家由頭到尾講個網絡廿三條唔係呢個問題啊嘛，哥。 唔係，我覺得咧，簡單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諗翻轉頭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記招咧，俾佢咧喺上個禮拜開咗嘅時候咧，喂，成個嗰個輿論嘅形勢可能真係唔同。即係輿論形勢嘅就係，如果上個禮拜佢開完嘅時候，佢講咗啲仔出嚟嘅話，出到街，喂，你諗下就係譬如我自己認識嗰啲嘅師奶啦，或者嗰扎三姑六婆， 即係就會 spin 咗佢。哦，原來呢個廿三條其實係打擊盜版啫，即係等啲你啲僆仔。 唔係，同你講打擊盜版有咩唔好咧？阻住人哋揾住你上網，成日侵權啊，睇埋嗰啲嘢啊，影響讀書啊，上網玩啊咁啊嘛。 變咗呢個方向咯，可能 係啊，會變咗呢個方向啦，同埋會覺得佢就係上網嘅人，即係匿埋喺個網一定係壞嘅。壞嘅，你喺網上面搞二次創作，一定係搞事嘅，搞亂社會嘅咁。喂，而家你見到頭先阿黃玉郎佢個講法都一樣啫嘛。反對嘅人都係腦殘，反對嘅人都係立心不良。 嗯，或者係最主要講話有網絡廿三條呢個講法嘅嗰三種人，頭先講 係啦。都是咁樣嘅，都是咁樣嘅嘅嘅， 即係一係就話你無知，一係話你腦殘，一係就話你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 屌你咪共產黨咩？真 係唔係咁咁係噶啦，即係呢班人咧，其實你話同佢講牛頭唔搭馬嘴，已經係過到一個好奇怪嘅地步。喂，但係即係而家唔好彩，好彩啦，即係唔係好彩嘅，即係呢一個都係《熱血時報》威力大啊。如果唔係咧，即係你話嗰個嘅嗰、那個嘅記招， 其實佢好矛盾嘅。如果你仔細啲咧睇佢所謂佢嘅論點啦，因為佢哋話支持言論自由嘛，咁但係又唔會控告啲個別用戶嘛。咁然後記者問佢哋啊，咁你哋會唔會承諾即係唔會去控告，唔會去控告啲個別用戶咁樣？咁跟住佢哋話哦，咁但係呢個始終係我哋版權嘅利益嚟嘅，咁你又支持，但係我哋點解要放棄呢個利益咧？咁梗係最終。 唔係呢班友講嚟講去都係 錢 嘅，呢班講嚟講去都 咁你又話你自己支持言論自由，咁你其實你做緊嘅嘢咪就係扼殺咗網民或者二次創作嘅言論自由咯。 唔係你話如果一講到自由嘅話，我覺得咧有另外一樣嘢我哋要講翻嘅，即係嗱，尋日嗰個版權大聯盟呢個記招咧，其實大家都係攞出嚟笑嘅啫，好坦白講，即係笑下呢班人其實幾咁，即係喺佢哋個世界裏面係幾咁，佢即係你用無知嚟形容呢一班已經覺得奇怪。即係佢哋呢班人咧，已經其實係牛頭唔搭馬嘴。 但我又覺得唔係話單單淨係笑佢，因為佢哋而家做一個咁嘅勢出嚟，亦都係嘗試做嘅勢咧。起碼就係香港版權大聯盟咁一個咁樣嘅 title 去做咗咁記者會，佢哋就係話佢哋就係代表業界嘅利益啊嘛。佢哋就係代表版權擁有人嘅利益。 唔係同埋香港嘅價值係香港個價值係阻人揾食嘅話，就係嗰個就係壞人嚟噶嘛。即係佢哋如果做到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咧，我哋咧喺網絡上面就因為侵權嘅嘢，因為盜版令到我哋冇飯食咯咁。喂，咁樣講得好清楚啊！咁如果要規管網絡嘅話，咁咪啱咯咁。咁呢一樣嘢成個講法係好容易入到去嗰啲嘅大眾嘅心目中嗰個睇法。 想 spin 落去而家搞緊集會或者搞緊抗議嗰啲人係支持盜版嘅，即係想 spin 落去呢種聲音嗰度咯。 嗯，係啊。唔係，但係《熱血時報》威力大啦，即係最終嘅就係個記者會搞到尋日先開啦，但係尋日。有一個焦點又俾咗民主黨搶咗，即係民主黨又搶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啦，再加上林毓華之前同埋 D100 咧，林毓華嗰單嘢咧，嗰、那個事件咧，其實就喺嗰個講法上面，對於嗰個大眾啊或者輿論上面嗰個 spin 嗰個影響咧，會唔會係好大咧？咁我覺得又未必嘅。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我哋今日喺第一節即係最尾呢個時間需要提嘅，就係咁版尋日有版權修訂條例大聯盟嗰幾招啦，成日咧就係、是、民主黨洗版啦、但係有一樣嘢大家係要更加之係關心嘅，就係咧喺前日啊，禮拜三嘅晏晝嘅時分4:00咧，就係、是、有一位嘅朋友啦，佢喺呢個金鐘咧，就係、是、因為佢帶住有8嚿嘅煙餅。跟住就被警方拘捕，但係呢當日禮拜三晚呢去到禮拜三嘅晏晝4:00俾人拘捕啦。 但是去到夜晚的时候11点几、12点跟住警方先公布的就是说原来是拉了人的那人。咁所以其实是基本上所有主流传媒啊甚至到我哋啊都是比较礼拜三夜晚比较晏的时候先知道被人拉了啦。咁但是呢寻日在那个会议审讯期间我听返一啲即消息的朋友讲到呢开头呢我哋尋日朝大香港早晨都有講到呢一個案件，都特登有講到就話叫大家點樣保護自己啦。即係雖然你有係，譬如你有咩有背囊啦，咁有啲嘢嘅，你覺得喂可能會俾差佬隨時用呢啲所謂攜帶呢個危險品啊，或者係即係話你身上係帶有攻擊性武器啊，呢啲咁古靈精怪嘅條例，佢可以隨時拘捕你嘅。咁你揾個方法擺低啦。咁啊，大亨有提出一啲嘅建議啦，點樣保障到自己啦，係咪？ 係啊，好啊。 咁但係唔係喎？結果昨日突然間是夜晚六點幾嗰個時間，我哋收到個消息，原來呢我哋以為呢其實嗱，你諗下啦，當即使係佢啊，係俾人告話藏有危險品作非法入圖嘅話，其實都唔會係話大罪到係唔能夠保釋啊。咁我哋諗嘅喂扣48个钟头就喂你最多扣48个钟头都可以保釋啦咁。咁點知話唔係？昨日夜晚六點幾我收到消息咧，有朋友同我講翻咧，係今日直接上庭喎，呢個男仔。依家個情況就係呢一個嘅煙餅嘅男嘅20几岁嘅青年，佢係因為帶住一扎嘅煙餅，今朝早9点钟就直接喺東區法院上庭，東區裁判院， 而係被控咧呢個遊蕩罪， 改控遊蕩罪喎，大佬。 唔係，因為嗰、那個講嚟講去就係嗰個煙餅根本就唔係危險品，因為譬如睇翻其他嗰啲媒體咧都有報道，其實。是很容易買到，你在那些魔術道具鋪已經買到了，是很容易買到用來驅射的東西。那你如果用這個藏有危險品那些去告他，是 去告不入的嘛。現在他不是 找另外一些罪去告你，就是遊蕩罪咯。 是即是昨日那個四點幾的時候，當時黑警啦或者差佬啦就要用這個涉嫌管有這個可作非法用途嘅工具當場拘捕嘅，即係用呢項 禮拜三嘅時候用呢條罪嚟拘捕。 係啊，禮拜三星期四禮拜三四點幾嗰陣時係。咁啊，而家咧就係、是、正式提堂咧，即係今日喺東區法院嗰度正式提堂嗰陣時咧，就會用呢個遊蕩罪呢、這個罪名咧就去要提堂啦。 即係直接係嚴重到直接上庭喎、 啊。 喂，咁好啦，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講緊，喂，我哋係講緊即係而家呢個網絡廿三條係同言論自由有關。但是你要睇翻呢一單，而呢單嘢離譜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你可以咁講，譬如頭先 Christine 佢話啊，你藏有呢個危險物品作非法用途，其實入唔到嘅，因為嗰啲煙餅係周街都買到嘅。兼且嘅就係話周街買到你咩情況，譬如你攝影啊，你玩魔術啊，諸如此類啊。 驅蛇啊。 係因為 即係譬如你如果住啲鄉郊嘅地方，可能你攞嚟驅蛇。 會㗎，好多㗎。 都其實係好容易買到。 即係你睇翻啲住村屋嗰啲朋友咧，會成日買啲煙餅翻嚟咧，驅蛇驅蚊㗎嘛。係、會，即係呢個其實係有效嘅，即係。有效嘅，因为佢系快啊嘛。咁但系咧，而家去改控游荡罪咁啊，呢个系夸张，即系夸张嘅地步。就因为游荡罪基本上佢可以随便嗱，我首先澄清一样嘢先。游荡罪喺我哋以往嗰个嘅认知咧，系告咩咧？系告呢一个嘅通常啦，就系、是、偷窥啊。或者是匿埋喺呢一个，譬如你系匿埋喺女厕， 譬如你怀疑偷拍啊， 系啦， 以图可能拐带啊，咁、就可能会曾经有试过系告一个男仔咧，一个30岁嘅男子咧，就系、是、以图拐带一个女童嘅，咁就用游荡罪去告佢嘅。咁、譬如你嗰啲偷拍裙底，因为你冇一条法例系唔俾你偷拍噶嘛，咁就系会用譬如游荡罪去。 咪通常遊蕩罪有幾樣嘢嘅，以前我哋認識，譬如第一樣嘅就係話佢愛嚟專告咧露宿者嘅、因為夜晚嘅時候啲露宿者咧，可能咧佢喺公園啊，或者喺嗰啲隧道喺度瞓啦咁樣，即係瞓覺啊。咁咧有啲咧差到等等玩嘢嘅就係咧話佢周街遊蕩，然之後用遊蕩罪咧塔 Q 佢。 係啊， 同埋遊蕩罪咧，佢分咗三部分噶嘛。咁第一部分咧就係以圖干犯可被拘捕嘅罪行。咁即係乜都中咯，基本上。如果你意圖係佢覺得你有呢個意圖就中噶咯、即係譬如如果你夜晚一個人或者跟住你喺公園度自己一個人，你咪意圖等一啲夜歸嘅少女咧，咁你有可能會中噶咯。咁譬如另外一個， 唔係，但係以往個認識嘅就係夜晚凌晨時分係重要噶嘛，即係佢唔係日光日白話你遊蕩噶嘛，你而家行出街都話你遊蕩噶，你行緊翻工時候都可以話你遊蕩噶， 係啊，就係、是、呢個男仔咪就係晏晝俾人拉咗咯。 佢晏晝4点几喺海富中心喺金鐘喎、 在海富中心的天桥说被人家告游荡罪，那你就实中了，汤姆刚刚才看这个样子你一定是游荡中人无所事事又不翻工又不做。 你看到个商目呢没什么神啊，行不行啊，尤其是你做完大香港会这样的嘛，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落街的时候揸住口烟啊，去哪里好呢 另外呢，那個 B 部分呢，就是故意妨礙任何人使用公眾地方或一座建築物的共用部分，咁又係好含糊喎。 係你講埋第三啦。 咁第三呢，就係導致喺公眾地方或建築物共用部分任何人合理地擔心自己嘅安全。喂，咁如果我同譬如如果湯姆喺度煲煙，喺出面煲煙啦，咁然之後我行過，喂，而家我好擔心我安全喎，呢個人好猥瑣個樣，咁我又可唔可以報警話呢個人係咪遊蕩呢？可唔可以咁樣告佢？ 即係如果咁樣， 佢講 其實簡單咁講， 呢條罪係佢講。 你咁樣講得通的話咧，譬如黃浩明呢啲人俾人拉咗九年啦， 係啊， 啱先？你尋日喺嗰度，你仲唔可以告佢遊蕩罪？佢同你講，佢落嚟，佢又唔係示威，佢阻住人哋示威咁行嚟行去，又咁拉佢。 我合理地擔心自己安全喎！我見到黃浩明，我即刻擔心。 梗係擔心啦！你明明會戴住口罩嘅， 佢周街除人面罩嘅。 你點知會唔會掹下下面嗰啲罩㗎？係 啊， 啱啱先？ 同埋你搲傷我塊面咯，可能會。系先睇佢都唔放乾淨一隻手。 喂，佢影響我人身安全，佢增加我被捕機會喎。而家 嗱，而咧，我想補充一個資料，就係話頭先以上 Christine 講過三個部分嘅遊蕩罪咧，喺唔同嘅情況，即係喺嗰三個部分嚟講咧，係有唔同嘅刑罰嘅。譬如第一個部分，即係頭先講嗰個意圖干犯可被捕嘅罪行啦，咁樣咧就係、是、依個 A 嘅情況，咁就依個係可以監禁6个月同埋依個。罰款10,000元嘅，再進一級咧就係可以監禁6个月啦。第二個情況，第三個情況最犀利啊，就可以監禁2年嘅最高刑罰嚇，即係好撚堅噶遊蕩罪。 喂，其實 而係求撚期都去捉鳩。 唔係，不過咁講，你話根據過往我哋嘅認識咧，就係偷窺啊，或者係真係你意圖拐帶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呢啲就會用遊蕩罪去告嘅。咁但係通常咧，即係喺再早之前咧，係夜媽媽係專係搞露宿者用呢條罪。咁但係後來嘅就係話，譬如你喺地鐵偷拍啊，或者呢啲咪喺女廁啊，匿埋喺廁格嗰啲咧，都係可能會告遊蕩罪嘅。但係依家唔係啊嘛，呢單嘢係嗰個男仔會孭住幾嚿煙餅喺個身上面，跟住喺金鐘海富橋下午4:00多你過去遊蕩， 我真唔知佢點啊！ 喂， 即係行街就係遊蕩， 唔係係啊！佢個講法就係唔係又你唔好話行街， 佢可以用 A 部分去告 佢，用 A 部分嚟告你咧，係有意圖去干擾或者係有意圖喺公眾地方咧做出啲係 可 拘捕嘅行為， 係咯。 咁即係話你嚟緊咧，去到呢個金鐘下面咧，我意圖覺得你喺嗰度非法集結， 係 或者我覺得你意圖喺下面做呢啲咁嘅行為， 或者 都可以拉你，冇可能 你意圖擾亂公眾秩序啊！你乜都得㗎喎，而家你好多嗰啲公安條例裏面嗰啲、我覺得你有，因為你有呢啲物品啦，我有意圖相信你陣間去到會做呢啲嘢，咁已經中咗㗎喇喎。 中啦、啊、中啦、啊。喂，所以其實呢，即係講返轉頭，你話呢一單案而家嚟緊係9:00會上庭啦，咁我哋都係有手足同埋都係有即係騙財。哦，黃洋達好似話佢自己已經有機會去自己親落去睇一睇添。咁淨係呢一個案件啊，即係淨係呢個做法啊，開頭告佢嘅時候話嗰個嘅煙餅就話佢帶有危險品。喂，好啦，自己搞清楚，發現自己拆咗嘅時候，咁點啊？冇嘢好告喎，咁求其揾條遊蕩罪嚟告呢個僆仔，20几歲喎，告佢遊蕩罪。下午4:00多，晏晝喺金鐘海富橋，佢仲要最緊要嘅就係話佢唔響啦，佢都未去到立法會啫。咁即係話其實可以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佢可以周街拉你。咁你咁樣睇返轉頭嘅話，咁尋日朝大香港早晨，我哋講話叫大家為去遊行去集會嘅過程，或者你搭緊車嘅時候有啲嘢嘅，譬如即係如果你覺得去到嘅時候俾人查袋，有機會俾人拉嘅，你放低啦、你個電話教返有自己嗰個樣啦，係咪先？即係湯姆， 我有做啊！ 你喺個 screen 嗰度整張自己嗰個相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你整嗰個相嘅話，你周街行，佢都可以話你遊蕩啦。 可以噶，佢话你嗱睇呢幅相同你个样咁样衰都系， 咪就系咯，即系话正常嘅人唔会咁迷恋自己嘅，你咁样喺度睇住自己个样，睇你都系有一啲嘅压抑噶啦， 有不轨行为，多数都咁样， 咁样就可以拉得你， 所以佢话乜就乜， 咪就算佢最后告唔入。佢都運咗你48个小时啊，即係佢都可以用呢啲藉口去捉你， 同埋我哋同埋傾向相信啦、今日呢控方呢一定係會反對保釋嘅、即係因為今日過堂嘅 ,ok, 今日過堂嘅。咁如果佢反對保釋咁樣真係誇張。 咁冇嘅官俾唔俾嘅啫。 咁就應該唔會，不過我哋都唔肯定啦，應該睇一睇個情況啦。咁但係呢單就呢一個做法嚟講呢， 喂，咁你仲點樣可以說服我哋同埋說服網民啦、啊，說服後生嘅一代啦、啊，說服大眾、香港政府可信咧？啱唔啱先？ 點樣可以話你嗰個所謂刑事提控我哋唔撚驚？ 喂，因為網絡廿三條講呢、這個版權修訂條例就係講緊你係差佬可以係代版權人提控，然之後上門拉人啊嘛。拉咗嘅時候，將你嘅電腦拎翻去嘅，去查下究竟裡面有冇不誠實使用電腦啊，定還是你係有侵犯呢個版權咧？咁你裡面啲一兩嘢，其實我好坦白講，九成香港人可能有啲一個，六七成都一定會中嘅喎。即係你不誠實使用電腦，你啲咩啫？你裡面可能藏有一啲嘅，譬如戲啊，或者你譬如睇完啲， 總之乜鳩都得啦。即係喂，香港咁多條法例，我哋都以前都提過好多次，好撚多條惡法嘅啦。如果佢要鋤你。是絕對可以坐到你，咁佢要揾個機會，譬如好似上屋上你屋企搜你咁樣，咁佢要揾咁嘅機會嘅，點樣揾到機會？好似捉到你，跟住而家做求緊期就話， 唔係呢個講清楚嘅。湯姆嗰個講法就係話，因為咧本來咧差佬入屋搜查時候有搜查令嘅 ，OK。咁但係而家佢可以直接用個講法就係話你個電腦咧係不誠實，即係懷疑你不誠實使用電腦，同埋懷疑你咧喺呢個侵犯版權條例2014如果通過咗的話，佢就可以入屋去將你成部電腦同埋屋企嘅嘢相关嘢要攞走啦， 系啊， 咁你有冇咁嘅可能啊？你睇翻系有可能，你睇呢条罪咪系咯？ 佢呢个直头系一个示范咩？ 示范俾你睇，示范俾你睇咩叫白色恐怖？咁你仲点样可以话相信佢啫？所以即系嚟紧咧，即系虽然话寻日啦，叫做系二读系仲系继续进行啦，未过到啦，今朝又会开始 待续啦， 即系唔能够终止待续啦。咁有機會嘅，真係可能係即係而家嚟緊都好清楚，係過年啦，去到1月6日啦，先會再續會啦。咁但係都相信1月6日都係困難少少嘅。咁而13日、14日就係施政報告嘅答問大會。OK， 即係13日施政報告，跟住14日就答問大會。咁真係有機會去到1月20日嘅。咁大概仲有一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個時間嘅話，咁即係無論係我哋自己啦，同埋即係咁多位聽眾啊、網民啊，大家都好啦，盡我哋嘅能力係將呢一個網絡23條佢有可能帶出嚟嗰個種種可能性，點樣係侵害到我哋嘅言論自由，甚至我哋基本嗰個嘅即係生活權利嘅話，呢樣嘢要話俾你嘅朋友聽咯，用你個方法咯咁樣。咁咧第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